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终于又来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欢乐的话题啊，又快到愚人节了。 嗯，对，现在已经马上要三月末了，4月1号，我们万众期待的那天马上就要到来。 嗯，这天一定要小心点，不要做了愚人节的傻瓜。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 Fight For You， 来自潘玮柏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很有节奏感。 对，谈起这个话题，我特别的想要问一下大家，在愚人节这一天，你通常是被人捉弄那个呢，还是主动出击的那个呢？我就很好奇。 哎，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是被捉弄的吧。 像我就是没有太多的心思，也没有什么想法去捉弄别人，应该就是通常都是被捉弄的那一个。 哼，可能现在最多的就是收到一些文字上的、短信上的那种，就是微信上的那种捉弄吧，比较多。 但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初中高中吧，一到这一天，那教室里可热闹了呢。就大家可能会在老师的那个教桌上放一些什么虫子呀，粉笔盒里放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啊，就等着老师打开的时候尖叫出来。 有点类似于整蛊的那种啊。 对， 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遇到最多的就是某某某老师在办公室等你，结果去了之后老师说我没有叫你来啊。 对，回想起来还是学校里比较热闹哈。 嗯，对。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了一个自己被骗的经历啊。他说呢，骗自己算吗？愚人节找他告白，还假装成开玩笑的样子。挺多人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愚人节的这个机会来告白，其实说的都是心里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感觉失败的几率会大一些呢。因为我觉得一旦你不敢说出真心的时候，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那你没有把握，有可能对方给你的那种反馈让你不确定他的心意。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这一天表白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可能也不会当真的， 还会有人就分不清你到底是开玩笑还是真心话，所以也不敢答应下来，或者是有什么表态，就怕自己是被捉弄的那一个。 对。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言承旭的，就叫愚人节。 嗯，很切题的一首歌啊。 这首歌是一首慢情歌，我想唱的应该就是在这一天啊，就是怎么说，被骗也甘愿啊，或者说骗自己找一个你爱我的理由，那种很伤心了。 嗯， 沙发上的余温已经散去，满是烟味， 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大学舍友呢有一年的生日和愚人节撞了，到那天他说是他的生日，我们都不信，还说他这愚人点子有点不高明，只是没有想到真的是他的生日。 哦，我觉得应该是平时过这个阴历生日的这个朋友吧，刚好赶上那天是情人愚人节，那天傻说出情人节。 满脑子全是情人吧你。 情人 情人好呀，情人。 非要等到痛彻心扉我才明白，想要当成无聊玩笑关机重来。愚人节怎么还不来？我要我的 许代佳，他说呢，两年前愚人节的凌晨一起同过窗，官博发博说呢，这个电视剧也就是一起同过窗三要播出了，我激动地发朋友圈奔走相告，和朋友分享喜悦，直到半个小时过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成功失眠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播呢，伤心了。 嗯， 这个太过分了啊。 就可能很多的电视剧都在怎么说啊，我们要开播了，我们马上就要拍了，结果没信儿了，就让很多的剧迷等得很焦急。 嗯， 你有没有在追什么剧或者是想要看什么剧的续集呢？等着它开拍 啊。最近的话应该是庆余年吧、 啊、 就特别期待，想说这个上一季的时候最后一集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居然死了，就不知道这个续集要怎么拍，就挺好奇的，我觉得应该还会活过来吧，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回来还是挺期待的。 嗯， 薛涛你呢？ 我的话，我想看什么续集？哎，其实我这个人吧，不太想看续集，我就觉得，一部电视剧最美好的 第一部就完了， 对，第一部就是已经最美好的回忆了。如果他再来什么续集的话，我会觉得，哎呀，你看画蛇添足，或者是怎么会这样，就有点破坏我心中那个美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还真的不是很期待续集，或者是有什么开拍的消息。啊，除非有一种情况，莫大人，就是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拍电视剧的男女主两个人之间的互动，那样的话我会想要看他们拍第二集，拍续集。 啊，其实不是这个系列的，只要是这两个人也行。是 的， 是 只要是想看两个人在线发糖。 嗯。 愚人节怎么还不来？我要我的。 下一首歌叫做《骗自己》，与谷妹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嗯， 就觉得你在想我，有幻想跟你学习生活，压倒向往再经过，如果时光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绝对不会回头看着你对我嘲笑。 一双孤，他说还记得那个带有假蟑螂的假的绿箭口香糖吗？那个是友谊的小船开始翻的开始 啊。他有一个小机关让你自己去取，然后你取的时候呢，发现你刚一拿出来就被一个东西扒敲到手上，然后一看是个假蟑螂在你手上。 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见过这种东西吗？我还真不知道。 见过 哦， 就是特别是绿箭啊，经常喜欢搞这种小把戏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也遇到过那种让你自己取口香糖，结果你取的时候变成一个就是像老鼠夹一样的东西，把你手指头给夹在上面。 就它这个就是绿箭官方出的吗？还是有人那个就怎么说加工的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 这话真不知道，反正我小时候遇到过，那会儿特别小，我对这个印象挺深的，绿绿的一个东西把我手夹了。 说起来这种，我就脑子里经常是想那种朋友之间互送礼物嘛，说哎，我送了你一件礼物，你打开看看，一打开等弹出来一个小丑啊，或者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哦， 蛇啊什么的，哦，吓人一跳，就那种整蛊的。 对，我之前还见过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糖嘛，就是专门愚人节用来整蛊用的，就是他会把糖呢做成什么鸡屎味的、狗屎味的。 哎，这个咱们之前买过呀，你忘了？之前在库尔上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还特地买了一大袋子，我记得有鼻屎味的，有什么味， 哦， 反正就很奇怪的味道，就是你选一颗去吃。 哎，我怎么忘了这件事儿了呢？ 有过。 嗯，不过我后来真的见过。 嗯， 后来是收到过类似的糖。 哎，好像 挺逗的。我 觉得最近这几年是不流行呢，还是我们已经跟这种学校这种氛围脱轨了呢？感觉这种东西不流行了。 嗯，可能是这个学生的这个氛围比较适合这种好玩的东西吧。 嗯，我们都已经老了，已经叫怎么断层了， 拍在沙滩上了， 不了解现在孩子们都在流行什么了。如果可以，我想删除所有坏的故事，就像在掩耳盗铃，我就是这么固执。说下个学期好好学习都是骗自己的，说下个礼拜每天早起还是骗自己的，说明天中午按时吃饭也是骗自己的，说以后的人生要快乐又在骗自己吧。我就是骗自己，我现在骗自己，唯一真实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不想再骗自己，把它写进柜子里，从头到尾一如既往还在骗自己。骗自己，我骗自己，我骗自己，骗自己，骗自己，一直都会这么坚定。 今天第四首来自于圣洁的不爱我请别骗我。 嗯，不爱我就不要骗我说你喜欢我了。其实最怕的就是玩真心话大冒险的那种，可能刚好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他跟你表白了，你还满心欢喜的觉得我暗恋的人终于跟我表白了，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是一个游戏而已，被骗了。 对，这样子让自己心情像过山车一样，还不如一开始你不要骗我。不怕旅途风雨多，就怕转身泪成河。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我经常一本正经的给宿舍的姐们说瞎话，关键是别的姐们也一本正经的配合我，搞得我自己都差点信了。这么爱吹牛的一个小姐们也挺有意思，把自己都说的信了。放手好难过， 汽水咕噜噜他说，我记得初中愚人节全班女生也就十几个人吧，合伙去整一个男生，每个人都跑过去跟那个男生说我喜欢你，然后呢最后一个女生过去的时候，那个男生一脸不耐烦，表现好像在说我准备好了你赶紧说完吧，结果最后一个女生说我讨厌你。我用一生都结果，不怕前路多坎坷， 就怕有人先退缩。夏风吹过少年城他说呢，在学校的时候一到愚人节一进班里总会有人一脸严肃地跟我说，哎，班主任叫你去办公室你小心点啊，结果每次呢我都不记得是愚人节，然后就频频中招。 啊，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种，上学的时候我也遇到过。 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分享的这个很机智，他叫做不想被你看的日常。他说宿舍的朋友说他脱单了，当我们让他请客吃饭的时候呢，他说愚人节快乐。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真的，只不过就是一说要请客就说不是了。 对，我也觉得想逃避。 对，在这一天公布自己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真好哈，就可以，就是如果别人让你请客或者干嘛的话， 可以挽回， 对，挽回，我有撤回功能， 我有后悔药， 对。 下一首歌来自王若一的《说谎》女版，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听一听这个女生的演绎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冷淡。 木叶特别逗，我们刚发了这个话题，他第一个留言，他说我是来蹲评论的 啊、哦，对对对，可以看到， 就等着大家的故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呢。 对，刚好我们这期节目是愚人节之前就上的，大家可以学点这个小技巧，愚人节那天骗人去啊， 是 过分了。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只带着皮箱流浪，他说我只想知道鲁豫的愚人节有什么人可以骗到他。我知道了，就鲁豫经常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问别人嘛，说真的吗，我不信。 什么才能让你信？ 对啊，这个是确实是一个让我很好奇的事情。 孤洛尘他说呢，初中的时候被人骗说我喜欢的女生也喜欢我，结果到毕业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全班人都知道我喜欢他，他本人也知道的。哦，这个成了大家的秘密了、那就不叫秘密了，可以随便拿来骗你了。 没想到已经换了状况，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 CV 乔木他说愚人节男朋友想骗我，结果呢我就跟他说愚人节已经改到四月四号了，你不知道吗？还拿出了其他同学制作的假新闻截图给他看，他深信不疑。 这叫这个骗子和反骗子， 对， 回首掏。其实每到愚人节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伤感的话题啊，就是跟这个张国荣有关的。多拉来来就说呢，我只记得那一年张国荣哥哥跟我们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 对，我还记得那年出新闻的时候，就各大报纸头版啊，还有就是网上的媒体啊，就都在报道，就大家都会觉得像做梦一样，就觉得说这愚人节玩笑吧、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还很生气。后来证明是真的。 对啊， 对，所以一到愚人节呢，很多的人就可能会觉得一些轻松的氛围中又有一些沉重的心情，就是把一些沉重的心情留给了张国荣先生。 对，就觉得放在这一天真的是挺微妙的。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是很早以前一个古装剧一个插曲，叫做《古灵精怪》，来自于林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林依晨演的那个小叫什么七仙女， 我知道 那 个、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电视剧， 是吧？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 对，小音心意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高一那次，用一块钱的硬币背后呢粘上502，放在教室一进门口那儿，粘在地上啊。等老师进来时呢，看到地上有一块钱，准备捡，却怎么都捡不起来，而我们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后来呢，看到老师一脸问号，抬起头才哄堂大笑。太可爱了，这个有点意思啊，老师这么爱钱。 11月遇见，他说大四呢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一家银行的面试通知，就是4月1日，运气好到爆棚，抽的题呢很简单，发挥的也很好，在我们那一组拿了最高分，综合下来呢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满怀期待的等着录取通知，结果呢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最后呢找内部人打听，录4个，我是第5个，我这算不算愚人节被自己欺骗了呢？ 心疼你啊、好可怜 啊。对啊，为什么一路都在前面，最后就差了一个名次呢？ 这个朋友他说呢，不会只有我自己每年都骗别人，鞋带开了吧，而且每次都骗成功啊。 对，这个一到愚人节， 这个确实是， 这个段子真的是，你就是你就算是整人的小白，那你也会说，哎，你鞋带开了。有人反应机制说我没有鞋带。 哎，其实真的这件事儿还是就那种一听到就会下意识的看的。 就好像 确实很容易被骗。 你走在路上嘛，然后一个好朋友猛拍了一下你的左肩膀，你就可能就会往左看，结果人家在右边。就像那种感觉似的，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对。 想成为一个 rapper 的我，他说2018年的4月1号，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在那天呢，我得了面瘫，医院的医生说98%的人能治好，不幸的是我就是那剩下的2%。从家乡这个小城市呢，到省城再到北京，跑了全国无数家医院，医生都没办法。上天在愚人节给我的人生开了一个大玩笑，但我呢真的想说，老天爷啊，这个玩笑我真的开不起，您这玩笑开过了呀。面瘫啊，他 真的在这一天啊。 是2年前的吧， 知道了一个噩耗。 今年是2020年嘛，他是2018年的4月1号，那算到现在也2年了，不知道现在对你恢复的如何。其实真的有些病哈，就你看起来说有很大的治愈率，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小部分人会治不好，会对吧，永远就是治不好。就像这个朋友说，我就是那2%不幸的人中的一个。 好可怜啊，不过真的希望奇迹可以出现啊，这个愚人节不是好了。 对， 再不会犯了。 那我跟莫大人在这里还有千千万万个听众朋友们，真的衷心祝福你能够早日康复哈、能够这个面瘫能够给他不面瘫不瘫。 对对对， 不管前方多少的障碍，带着真心大胆放马过来，哦，切记别耍帅。 再说一个啊，石泉他说呢，告诉舍友谁谁前2天告诉我他喜欢你，他不知道怎么说，而我舍友当真了，然后他去表白了，最后两个人还真成了，全宿舍人都知道舍友喜欢那个女孩，舍友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件事儿，挺好的，就因为这个欺骗反而成全了一对儿、让两个不敢开口的人在一起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是吧？你也算是功德一件。 真好。 好，今天分享了很多的留言，有搞笑的，也有一些悲伤的。嗯，我觉得想在我们节目中获得一些搞笑经验的朋友们应该可以稍微满足一点的，如果你还没有满足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下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留言征集的评论哈。你可以在 对， 你可以在里面收获很多你想要的那种整人的小妙招。 对，哎，其实到节目最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别人整成功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吃那个奥利奥嘛， 嗯， 抹茶味的那个奥利奥，然后把那把中间的芯儿吃掉之后换牙膏挤进去然后给别人吃。 这真的也算是流传了很多年的一个整人的一个小手段了。 嗯，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 对，真吃下去就真的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整人的同时也要注意度吧，千万不要做出那种有害别人身心健康的事情。 对对对， 小小搞笑一下是没问题的了。 这叫怎么说呢，小鱼怡情，大鱼伤身啊，强鱼灰飞烟灭。 强，你这是，我觉得你虽然说的委婉了，我懂。 好，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说了很多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希望大家呢今后呢持续的关注我们。 嗯， 这周五呢我们节目还会更新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新浪微博里呢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拜拜，见，拜拜。